电影侠 Ryan 小兵后巷电影院， 欢迎来到今集的后巷电影院啊！继续有这个 Ryan 和电影侠在这里的，但是小兵诶，今期又不知道走了去哪里了， 继续被人用了嘛？啊，他好像国旗呢跟铜锣湾某些事件好似。 是咩？是咩？即系佢出走咗，飞虎出征唔到。 咁不得言之啦。咁其实咧，讲翻呢个星期啦。咁其实咧，呢个星期已经踏入咗咧元旦过后，即系春节之前嘅档期啦。咁变成一啲淡季啦。咁当然就好简单地咧，就极大量嘅片就上。咁呢个星期就上咗1、2、3、4、5、6、7、8有8套，3套大型发行。咁啊，剩低嘅咧都系一啲咧中小型嘅发行啫。 是啦，咁其實3套嘅大型發行呢，咁呢個都谷得好含啦，同埋亦都做咗好耐嘅廣告㗎啦，但係呢似乎呢大型發行呢唔代表嘅票房好啲㗎喇。 係啦，咁我哋又睇返呢個星期呢開畫呢究竟嘅成績去到邊一度啦。好，咁開畫呢，雖然呢講話有好多新片啦，但好諷刺地呢排第一嗰套呢係仍然已經上到第3個禮拜，呢一套叫葉問3。咁葉問三呢，咁去到已經去到第三個星期呢，咁去到星期四呢仍然41間上200場，咁9700人次，即係大概呢收到70多萬。星期六呢係錄到16000人次呀，咁大概係130萬到，咁17日累積呢已經過咗5個小孩的下漲紀錄㗎啦，如無意外呢應該呢個 target 應該去到5000萬。 喂，咁即係二 D 片喺香港收到5000萬，咁都真係即係應該可以笑好耐喇黃百鳴嘅。 但更加高興嘅呢就係呢嚟緊呢個星期二呢就會喺呢個旺角嘅 Cinema City 朗豪坊係將會推出 3D 版嘅葉問啦，而呢電影俠期待已久嘅 3D 4DX 嘅版本亦都有㗎，唔知電影俠會唔會睇多次呢。 唉，即係我反而想睇晒上次殺破狼二呢，咁呢一個 3D 版嗰個效果可能覺得我好，我覺得好啲。今集呢其實真係講真啦，除咗最尾嗰場打啲有啲場面之餘呢，其他嘅真係有少少據聞 4DX 好似最勁嘅都係李小龍嘅啫喎。 當然啦，係配下啲水喎，唔係據聞喎，你有睇㗎好似。 我睇嘅就係唔係 4DX 嘅版本㗎嘛，所以我唔知究竟邊一段勁啲啦。 是啦，咁都唔緊要㗎。好啦，跟住落嚟講講呢個星期呢第二位嘅片呢有一套新開畫電影，雖然佢星期五上呀，但係都係本周嘅焦點嘅。呢個焦點呢就係呢李奧納多迪亞比奧呢就俾紅呢嚟到呢個即係強暴嘅事件呀。咁呢個電影叫復仇勇者 Reverend 呀。咁片長156分鐘，咁但係戲院都唔係好加得好勁呀，只係加10皮嘅啫。咁開畫32間上82場到呢攞9000觀眾，每場次係74，去星期六呢場數再多些少去到83場呢，咁大概只13500人次，咁即係話推算落去計票價貴少少呢就要82萬，每場平均人次呢過100嘅，兩日累積都接近220萬啦。似乎大家對於呢位李奧納多迪卡比奧俾人去到強暴都有啲興趣呀。 我諗應該都係嘅，咁同埋另一位呢一個 Tom Hardy 啦，咁呢一個即係總之你睇到兩個所謂型男啦都搞得咁樣衰啦，咁自然會有啲人入場㗎啦。同埋個預告片呢係剪接得其實都唔錯㗎，咁即係你至少睇到好多大場面啦，包括啲人點樣跌落個懸崖呀，連埋匹馬呀，點樣呢個跳呢個瀑布呀，咁轉頭都會講一講㗎啦。咁但係似乎李奧納度即係如果大家唔小心喺電視上面又再見到佢呢個鐵達尼呢，即係同依家真係相差得好遠喎，依家連菊花都不保㗎真係。 其實呢好笑嘅就係呢19年前嘅鐵達尼號呢，依家呢睇返呢其實呢兩位嘅男女主角呢都相繼有新片上呀。咁另一位 K Winslet 呢嚟緊係會有時代教主喬布斯嘅，咁到時再睇表現啦。好啦，跟住落去呢排第三個呢就呢一套呢繼續一個電視電影的電影，這一套就是新福爾摩斯，香港似乎都很多捧場客，星期四去到35間上大概190場到6300觀眾，推算大概50000，每場平均人次32，去到星期六又焚了上來34間上超過180場15000人次，每場平均人次上到77，真的接近110萬以上，8日累積呢整去到820萬，1000萬就應該沒問題。 其實呢做一套電視電影啦，咁即係應該都算一個唔差嘅質素㗎，因為講真就算大家完全冇曾經睇過呢一個劇集呢，用返呢一集呢都可以代入嘅劇集一。 係啦，咁因為其實呢個都係個外傳嚟㗎，咁就係睇見個男主角呢，即係有啲即係機味嘅男主角呢，咁其實呢去做福爾摩斯又會做到咁嘅款呢，都幾有趣㗎。 其實呢呢一位真係唔係好機㗎喇，金鋪啊，即係你變返佢上次嘅 Tuning 嘅時候，咁即係 Tuning 呢相對嚟講真係個機味濃厚啊。我突然之間諗住，如果佢同呢個丹麥女孩嘅呢個男主角呢個兩個鬥呢，咁會有啲咩效果呢？ 係啦，或者係可以呢一齊拍一套片㗎。係啦，好，咁跟住我繼續睇落去啦。咁去到第四位呢，就呢套呢都已經呢是上到第四個禮拜的星球大戰原力覺醒啊，咁啊繼續落去呢都係呢以票價高王取勝嘅，37間呢上83場星期四呢，雖然只係得3600人次，咁但係推算收入呢由於票價極貴關係呢竟然拉到上45萬嘅，咁啊去到星期六呢82場呢8000人次呢就拉到差唔多100萬，咁啊24日累積呢就7655萬，咁啊睇落去8000萬上下呢就都真係個估計都唔差好遠啊。 我諗應該8000萬都差唔多啦，咁呢一套其實講真中間係講到老爺爺，咁啲老爺爺就要係有一個從頭到尾都冇出聲，係咪先，咁呢啲收到呢個就差唔多啦，咁只不過大家都係比較擔憂啲嘅就係、是、啊即係個福伯呢就不下文呢。 福伯好難講簽咗約啊，總有啲機會真係用咩形式出現啊，即係咁樣呢個就再討論啦。好，跟住睇落去啦，咁去到呢排到第五位仍然係舊片啦，呢套電影真係犀利。葉念深執導嘅《星王朝發行》嘅紀唔係葉念工作室嘅葉念中作室嘅紀念日啦，咁去到星期六咧，35加上83場咧，每場平均人次仍然去到60以上，有8000嘅人次，大概65萬，10日累積過1500萬。據聞咧，下個嚟緊呢個星期四開始咧，將會推出82分鐘嘅加長版。 系啦，咁但系咧，据闻呢个纪念日似乎系已经打破咗呢个叶念新嘅自己个人香港票房纪录啊，系咪咧？ 冇错噶，因为之前嘅十分爱同婚前唔系同埋我的最爱咧，都系咧过1200000噶，咁啊今次咧过到1500000咧，都可话开创个人纪录啊！咁但系睇呢个走势，再加上又推出呢个感动加长版啊，咁啊声称会加强啊唐尼同埋张继聪嘅一啲气氛咧，随时有机会冲到上2000000噶。不过咧睇见啊电影合作揦埋后面啊！ 即係呢一段我覺得已經煲得差唔多啦，唔好再嚟啦，即係再嚟啦過咗火位啦，即係你睇返以前演練生啲電影不嬲都係啲全部啲嘢都係窿晒嘅。 咁慶幸地唔係加強一啲方力申同鄧麗欣呢啲嗌交戲呀嘛，咁你應該好慶幸呢一點呀。我繼續睇落去後面啦，咁去到新開畫電影啦，新開畫呢一套電影28間上81場，咁開畫得唔夠3000人次，每場評分次得25位，本週新片可以全路除咗復仇者之外都可以話全線齊齊撲㗎。呢套電影叫左一巴右一巴，賣點由麥克華寶主演，星期六28間已經縮咗一成場數，去到100場4600人次，每場平均人次雖然上到45，但係3日累積只係得91萬。 我覺得呢一類型嘅電影呢其實已經唔係第一次有㗎啦，好多年前都有啲咩三個禮拜一個蛙諸如此類呢一類型嘅電影啊，咁亦都係兩個老豆爭一個仔啦，或者係呢個兩個阿媽爭個女啦，諸如此類㗎啦，咁擺到今時今日唔會繼續有啲不合時宜㗎，真係 真產幾時都啱㗎嘛，咁三色台成日都做啦，咁照樣有心事㗎嘛。 嗱三色台一般真產呢就係財產啊，即係真小朋友呢就我就冇乜點見過啦，係啦呢個可能係即係三色台慣例係咪 都唔出奇㗎。我繼續睇落去跟住呢一套片啦，雷聲好大但雨點就唔多㗎。25間開畫唔夠100場嘅迷情追凶，一套阿根廷電影拍成荷里活嘅版本，雖然有尼高傑曼同埋朱莉亞羅伯斯，但係開畫只係得2300人次，每場平均次24位，計落去係唔夠200000。星期六上八即時又俾人縮咗差唔多一成半嘅場數，話真係雨真係好現實啊。24間上得八場啦，1300人次，每場平均人次42，三日累積連同優先場850000都未到。 其實講真啦，我唔係好明呢究竟電影公司會將個好似嘅宣傳重點係擺咗落去啲 cookie 文度。乜理論上呢原本呢一套戲應該係 Julia Roberts 呢應該有多啲戲份嘅。 但係大家都明白呢 ,Julia Roberts 喺香港某程度上一個票房嘅毒藥。 咁如果你話擺出嚟只係自曝其短，咁當然就擺啲好似賣得少少嘅 cookie 文，雖然都唔知賣得多幾多啊，不過都冇乜所謂啦。好，繼續睇落去啦。跟住呢套片開嘅院數都唔少嘅，但係呢個成績都麻麻地。呢套電影係《絕地拯救33》，講一個智利煤礦嘅一個險境嘅真人真事改編啦。17間65場開畫 ,1300 人次，每場平均人次得20位，即係大概10皮左右。星期六縮咗大概一成嘅場數 ,17 間上得50多場 ,2100 人次，每場平均人次36 ,3 日累積僅過40萬。係咪大家對呢啲煤礦題材距離太遠係冇興趣呢？ 我覺得其實真係呢樣嘢都唔知啦，咁但係李公真嘅海報其實做得唔差，預告片亦都唔算差，即係可能係咪冇咗啲大聲呢，跟住大家可能又走咗去睇啲兩個野人同埋一隻熊咁樣嘅故事，咁樣就放棄咗呢度。 可能呢，其實呢套片呢，其實都可以話呢距離外國上映國期呢都比較遠，咁唔排除就係有啲音像產品出咗嚟呢係會對個市道係會有一定嘅影響嘅。好，咁跟住睇續睇落去啦，咁去到講呢一套呢就小兵嚟到就睇啦，即係佢好似俾人融咗，我唔知啦。呢個叫做爆漫嘅電影啊，咁周立發行，咁淨係上周立旗下啲戲院啦，六間七場，咁開即係其實呢爆漫呢19間開五間開22場開位就麻麻地，300人次每程可能是14位，星期六五間上23場呢都是大概600多人次，即是5萬元到3日累積得個20萬連同優先場，似乎日本片大家都開始滯。 呢、這個就唔知啦，咁但係講真啦，漫畫改編類型嘅電影其實都唔少啦，咁繼續呢其實有呢一個鋼企漫畫改編好鍾意用嘅呢個演谷狀態啊，即係我覺得佢真係百搭㗎，可以即係好順暢嘅拆入任何一套嘅呢一個日本呢個動畫產品啊，呢、這個狀況呢同之前嘅重山研一呢真係有得廢啦。 但依家重山研一已經去到三下爬嘅地步啊！嗱，希望妖谷狀態唔好去到呢個狀況，否則咧係慘不忍睹嘅。好，跟住就睇落去呢個星期開嘅另一套嘅日本片咧，係唔靚女嘅拳手，呢套叫做八一 yen 的愛啊，明明日本片名叫八 yen 之戀啊。好啦，兩間淨喺電影中心同 The Grand 上咁開畫上11場，300人次，每場平均人次26，星期六上9場，每場平均人次上到60，連同優先場3日累積15萬。女主角呢安藤英呢今次都可以話搏到盡。 對啦，咁呢一個如果大家即係對啲張家輝類型嘅啲激戰呢覺得睇到好似唔係好肉骨呢，可以試下呢一套，因為始終都係拳擊㗎。但係我記得呢一類型嘅即係啲頹廢人士跟住突然之間因為拳擊而自立自強呢，其實好似每個國家都已經拍過㗎喇噃，即係呢一個韓國都拍過㗎。 是啦，咁但係呢今次大家不要期望會見到女主角嘅六嚿腹肌呀、啊、即係呢啲係冇嘅呢情節，體育界都好失望啦。好，繼續睇落去，跟住落去呢一套呢、這個星期開畫嘅另一啲嘅電影，包括有流離者之歌，兩間上八場，開畫係180人次，每場每間次22位，星期六呢係兩間七場呢都係大概30000人次到，三日累積係88000。 OK， 咁其實呢一套可能真係入場嘅人相對嚟講真係會少啲啦，因為呢一種類型嘅題材似乎每一次上映呢都係呢一個即係純粹就係局部上映，咁俾大家知有呢樣類型嘅電影上映過啫。 是啦，志在參與就夠㗎啦。好，本周嘅炮灰之選呢不得不提呢一套啦，呢套一套韓片叫職場大翻身，連演員都唔知係邊一位㗎，係有朴寶英加埋鄭在穎嘅演出啊。但好可惜啦，六間上15場開畫呢第一日呢係唔夠100人次，每場平均人次係個位數字都冇啊。好啦，跟住呢去到星期六，六間上14場呢係錄到200多人次，每場平均人次上到20樓下，三日埋單50000蚊都未到。 不過我覺得其實都幾令人傷心嘅，因為其實個預告片睇落去幾好笑嘅，即係個玩唔到嘢做嘅突然之間加入去做娛樂記者啦，咁點樣喺呢一個過程中可以啊玩到呢、這、一個即係公子嘅出頭天呢，咁呢樣嘢本身嚟講應該幾有趣嘅一個題材嚟嘅，但係唔知係咪大家近排呢即係啲泡菜電影呢係唔係想唔係咁想睇嘅關係啦，似乎呢一輪嘅泡菜電影都冇邊套收得㗎。 航片喺香港咧向來都難做噶啦，咁啊得你又入好多航片嘅，基本上都係咧個狀態都係屢戰屢敗嚟形容啦。好，咁啊剩低少少時間，值得同大家提一提一套電影叫《十年》嘅。《十年》呢套電影咧喺呢個星期咧變成由原本嘅一間戲院開咧變成五間戲院開，其中三間咧仲要係上一個咧full show 嘅。咁啊見到咧五間上廿一場嘅《十年》咧，星期六竟然係錄到20,000。每場平均人次82,000，結果累積24日接近200,000。 咁即係其實嚟自於口碑呢，咁定係其實據聞呢、這個即係可能又接近金像獎咁樣，所以啲人又開始睇一啲即係有機會攞獎電影呢。 呢、這個就提名都要等結果出嚟㗎，咁我哋拭目以待啦。講到呢度第一節時間差唔多，返嚟繼續後巷電影院。好啦，咁返到嚟第二節嘅後巷電影院啦，咁繼續啦， Ryan 同埋電影俠喺度，小兵繼續係俾人融咗㗎。好啦，咁講到呢個星期呢，新聞呢都係話呢，其實呢新聞就相當之多㗎。咁我哋先要講一講呢，就係呢一間呢位於旺角嘅戲院呢，雖然呢其實呢04年嘅11月呢已經係開始試業啊，咁但係聲稱自己呢06年1月先開幕㗎，咁啊05年1月開幕，唔覺咗一年㗎呢，就係 Cinema City 朗豪坊啦。咁啊呢間戲院呢一周年呢推出好多個優惠呢，當中呢我自己覺得呢最有趣嘅優惠呢就益自己公司呢，就將葉問三呢就出現一個買一送一嘅優惠，唔知係咪喺度焗票房。 咁亦都正常嘅，咁你自己谷自己都係一個好正常嘅事情嚟嘅。咁話實呢套戲其實喺台灣啦、新加坡啊、馬來西亞開畫票房都唔差。 係啦，咁今次呢最緊要一樣嘢呢就係、是、呢今次呢其實就係、是、呢、這個呢一次呢其實呢最有趣嘅地方就係、是、呢票房買一送一之餘呢係會推出呢從來喺香港冇上嘅 3D 版本啦、啊。咁究竟咁正如頭第一次電影俠所講呢，其實呢 3D 呢係唔係一個兼力嚟呢，咁但係又諗返轉頭，如果用一個咁嘅方法，一張飛228元變兩張，每張都係100多元，同喺一啲 U 字頭嘅戲院睇呢就差唔得好遠嘅。嗱，不過呢講開 U 字頭呢間財務公司機構嘅戲院呢，又獻新油啦。呢間戲院呢好似自從呢05年頭轉咗管理層之後呢，都可以話呢對於觀眾嚟講呢係越嚟越得人驚。咁計呢、這個即係之前呢即係將個 loyalty 級啲管員之優惠左 cut 右 cut 之後呢，戲院好多戲院呢其實呢今年年尾呢就加咗呢個5元價啦，大部分咁呢間 U 字頭嘅戲院即係 UA 戲院冇加啦，點知1月4號出嚟全部加曬10元。咁但係其實佢已經聲稱10月24號開始已經加，加完又唔減，而且到1月4號先貼出嚟同你講話我依家有新票價政策，都可以話係先斬後奏。 我可諗呢樣嘢同呢個麥當勞加價呢亦都係差唔多個狀況啦。麥當勞嘅超值套餐呢似乎都一路往上飆緊嘅，咁但係問題係呢 UA 嘅加幅呢似乎呢尤其自從呢一個我哋睇呢個星戰7嘅時候有呢啲250蚊嘅呢啲東西走出嚟啲 IMAX 之後呢，即係大家對於佢嘅加幅呢都相當之詐蝕嘅。 係啦，咁都可以話呢加到個地步係點樣呢，咁全部院線呢全部加10元，咁變成一啲水平呢都可以話嚇死人㗎。例如屯門市廣場係90元一張飛啦，聲稱係爛場嘅 Megabox 要85元張飛，而旺角嘅 Moco 呢係100元，比同區更加旺場嘅旺角百老匯同埋 Cinema City 朗豪坊嘅95元一種仲要貴，而全香港最貴嘅戲院就係位於時代廣場啦，成為105元一張飛。 喂，咁即係再咁樣落去，即係是但睇套戲都分分鐘，即係兩個情侶睇套戲都要200元先買到單。 係啦，咁但係我咁樣咁喎，其實為咗跑數咁加落去，其實呢間戲院個目的係乜嘢呢？不停咁念財，其實對於觀眾嚟講係咪諗住啲觀眾唔識去其他戲院走位嘅呢？ 我真係唔知啦，咁其實我覺得有陣時你睇開邊嘅戲院，跟住落嚟你可能又攞咗佢嘅會員卡或者諸如此類嘅嘢，你一時半刻嗰個習慣呢其實未必轉到嘅。咁講真呢，就係、是、你譬如話黃色戲院如果從呢一個 UA 轉咗 MCL 之後呢，我諗其實有好多朋友就算去返呢一個銅鑼灣睇，佢睇 MCL 佢可能都去睇返呢一個 JP 嘅。 但其實呢都我覺得冇所謂，其實黃室間戲院個設備都唔差嘅，咁但係 JP 有啲位呢其實坐旁邊將會好辛苦㗎。咁 但係你去到好似有啲地區呢，其實個票價差距就好大啦，例如太古城嘅地區啦。如果你去UA 太古城中心要九十蚊張飛，但係隔離嘅 MCL 康怡呢即係75蚊嘅啫。咁而呢另一個都差距幾個大嘅地區呢就係 Mega 就係九龍灣啦。Megabox 85蚊張飛，但係隔離嘅星影匯設備更加好，都只係75咗喎。屯門就更加離譜啦， UA 屯門嘅90，隔離巴倫樓50蚊張飛。 即係其實巴倫樓你睇返兩套咁樣呢一個你可以喺即係先等於喺呢個 UA 屯門睇一套㗎嘅。 係㗎，咁都我自己覺得呢，其實呢揀戲院呢就我哋唔應該鼓勵呢啲戲院呢係不停咁加價嚟到做一個廉場，而且你再諗下好似喺旺角嘅 Mogul 戲院由80加到100，一年內加幅 25%， 係通脹嘅幾倍。咁你財務機構要搵錢，你冇理由當觀眾呢係一啲羔羊咁左割右割㗎。 我諗呢個就冇辦法啦，咁即係有陣時你即係我哋又 control 唔到，即係你譬如話你就依家你又冇辦法 control 個戲院加價係咪先，咁佢加你新年嘅時候你又冇理由唔帶嘅小朋友出嚟睇呀，咁你於是過你唔係谷住呢個鹹屋企俾人加價囉，咁再咁樣落去會唔會越來越多人衝返上去即係深圳睇電影呢，我又唔排除呢個可能性㗎嘛。 深圳就未必啦，因為你一來一回呢，你即使我當你搭火車一般嚟講都30蚊一程，來回都60蚊，其實你嘅票價已經喺返曬度㗎。咁所以其實機會就唔大，但係呢其實你會某程度上係影響個入場意欲，比較明顯會影響嘅呢就係一啲呢可能小眾或者一啲港產嘅電影呢就會更加受到影響㗎。咁其實第一節呢我哋未有時間去到好詳細同大家講呢，就係呢一套十年嘅電影呢其實唔覺呢係越嚟越多戲院做，咁但係呢間戲院好有趣，即係佢主力擺落喺 UA 旗下嘅戲院，咁但係條數又有翻唔錯嘅成績喺度，好彩就咁。但係有趣在就係收末起嘅咧，連我哋覺得唔起眼、宣傳唔多網站嘅馬鞍山戲院咧，都加入嚟影埋一份。 哦，咁即係其實會唔會講真咁？其實十年呢啲咁嘅類型嘅電影，即係佢個捧場下其實主要嚟自於邊度咧？即係其實嚟自於個劇情之後有口碑啦，咁定係有另一批人突然之間走咗出嚟？ 應該話其實十年呢套片呢都可以話呢隨住就話，因為呢套片我相信電影盒可能未睇啦，呢套片其實一個五個短片組成啦，郭津、黃飛鵬、歐文傑、周冠威同埋伍家良五個導演呢各自拍咗一條呢講香港十年後發生嘅事嘅片，咁全部調子呢都係一樣地灰嘅。咁可能近一個月呢踏入16年啦，咁有朋友都講即係好多社會事件其實令到成個社會嘅氣氛呢都唔係好開心。咁十年似乎可能個基調呢有少少呢一種感覺，因為相成呢某程度上係令到觀眾呢係會即係可能呢係會想入去呢有一啲共鳴感，咁同埋都會可以抒發到嗰種嘅無力感喺度。 OK， 咁所以其實我諗呢一類型嘅電影可能都有一定嘅種類嘅市場會喺度㗎啦。咁 係啦，咁但係呢個幾有趣嘅就話由最初百老匯電影中心一間呢，咁跟住用一個打遊機嘅方法不停去到搵到戲院啦，即係搵到戲院而且係唔同地區都有，即係由最初太古城同 Megabox， 即使 Megabox 我哋都講交通唔方便嘅場呢都可以攞到一個好好嘅數字之後呢，跟住就去到即係直頭就 UA 都好識得做嘅，就直頭係連 Cine Mocco 呢旺角區嘅戲院都俾咗，仲要係一日做五場喎。咁跟住再加上就係星影匯同埋 Star 啦，都每日做一場啦，同埋馬鞍山又做兩場，都可以話一個狀況叫越影越旺。咁其實好多朋友問，咁一間戲院撐得唔得嘅呢？咁我喺呢度呢俾個例子大家。咁其實呢喺80年代尾嘅時候，90年代初呢有一套日本電影叫搶錢家族，咁泛亞發行嘅電影 Yen Family， 咁嗰時其實淨喺影藝戲院做咗超過500日，結果埋單一間戲院做1,000,000。 你咁啊，即係其實有陣時你又真係好難講嘅，咁可能你谷晒所有啲人去一間嘅時候，佢冇得睇又冇得揀嘅時候，咁佢於是個可能你個票房突然之間上升嘅啫。 係啦，咁依家其實睇落去都埋單個200萬，睇嚟如果係繼續咁樣，即係啲觀眾關注嘅時候啦，咁亦都會有機會可以話繼續關注，即係亦都會繼續有入場嘅意欲啊，或者入有觀眾會嚟嘅，即係山長水遠都唔緊要啦。咁值得留意嘅十年呢套片咧，亦都係喺呢個今年嘅應屆即係第35屆香港電影金像獎嘅頒獎嘅入面嘅名單之列啦。雖然就五套短片咧就唔係個別去選，係一個捆綁式嘅方法嚟到入圍嘅。咁大家如果有興趣，即係各位 位唔排除有一陣間，如果係多票數嘅話，都會入咗五強嘅話咧，都可以話係有另一個話題喺度啦。咁啊嗱，講開話新導演啦，咁啊頭先講到嗰啲咧就一啲年輕嘅導演啦。咁其實講開年輕導演咧，今年咧其實咧啱啱喺過去嘅星期五咧，天馬電影即係其實黃百鳴即係創立嘅天馬電影舉行咗一個年度嘅即係春茗啦。咁啊，一方面咧就總結咗舊年嘅成績，因為舊年佢哋都係第一次咧就捧新導演，就係劉慧恆嘅《黃家欣》。雖然你話最終嘅票房就唔算話特別好，即係都200万尾都未到啦。咁但係啦，口碑係相當之好嘅。咁啊，天馬都可以話今年再接再厲咧，將會捧兩位嘅新晉嘅導演啊。咁其中一位咧就係曾經為《狂舞派》同埋《葉問三》做編劇嘅陳大利。咁陳大利咧將會咧執導嘅電影咧，就將會係一套咧，係已經係連卡士都有噶啦。陳大利執導嘅電影咧叫《黃金花》，演員陣容方面有毛舜筠、劉美君、女梁偉、冼飾麗同埋凌雲龍。另一位咧俾人比較咧有趣嘅咧就係蔡少芬。蔡少芬大家認識佢係演員嚟噶，佢將會執到一套叫《焚身》嘅電影。 喂，咁聽落去唔係有基督噶嘛？聽落去唔係同基督教有關係嘛？ 應該唔係一啲宗教電影，因為宗教嘅咧應該揾咗嗰個使團嚟做噶啦。咁都可以話其實今次咧做導演咧，都話近年咧演員咧做導演嘅例子都唔少嘅。即係我見過有最早期嘅，我哋見過係會有即係近期例子，當然會有呢個吳嘉麗啦。咁亦都我哋見過有楊采妮啦。咁嫁咗之前嘅馮德明都見過。咁究竟今次輪到？咁但係成績就可以話各有參差啦，吳嘉麗我自己覺得就仍然即係有待進步啦。今次睇蔡少芬又導演成點樣啦。咁其實呢新導演嘅機會呢依家就好似好多啦。咁亦都有另一樣嘢我哋會見得到嘅呢，就係、是、香港政府呢前嗰排有一個funding呢，就做一個叫首屆叫首部劇情片呢個大賽啦。咁啱啱呢其實呢2003年嘅時候做咗第一屆，咁去年呢就開始第二屆嘅申請，咁喺日前星期五晏晝舉行咗記者招待會呢，咁公布咗結果。咁今次呢第二屆呢個資金方面比較多，咁分為大專組同埋呢個專業組。咁其實得獎者呢將會就係話由政府俾錢，就俾資金佢哋呢去拍一套劇情片。咁然後呢俾完錢之後呢，就將會政府安排就俾發行公司睇呢，就安排喺戲院播。咁然後呢海外版權呢就可以自己電影公司去買嚟攞返錢嘅，咁政府就唔會收回成本嘅。咁第一屆2003年做完，其實啲片呢2004年呢已經拍曬，咁但係呢到今年呢好似話今年先俾院商去睇先至會上嘅。咁第一屆，咁先嚟講講第一屆啦，同大家重溫返嘅作品呢，咁其實由於有政府支持之下呢，咁所以卡士都唔弱嘅。咁分別會有張經偉，即係大家認識佢嘅音樂人生啦，執導嘅電影叫做藍天白雲。演員陣容呢係會有鄧麗欣呢去飾演一個 Madam 嘅角色，但係並不是龍咁威嗰隻，而一個比較內斂嘅角色。跟住我哋會見到陳志發執導嘅點五部呢係將會有廖啟智嘅演出。而王俊嘅《一念無名》咧，我講精神病嘅主題嘅電社會題材電影咧，係有曾志偉、金燕玲同埋余文樂嘅演出嘅。余文樂係需要飾演精神病嘅患者噶。 好似精神病嘅患者呢一類型嘅電影，余文樂即係應該我諗都做得嚟嘅，因為你似軍雞其實唔多唔少都有少少呢種味道喺度啦。 是的，咁但係今次應該係更加歇斯底里嘅。咁其實王俊呢位導演，其實大家都可能以前如果你有睇過短片咧，應該睇過，因為佢曾經喺先浪潮嘅時候咧，憑咗一套叫《三月六日》嘅社會性題材嘅電影咧，係攞到金獎，其後亦都喺 IFA 攞大獎嘅。咁繼而咧，佢都拍咗咧就係、澳門街嘅其中一個古仔，咁當中係會有盧海鵬嘅演出嘅。咁對於呢一扎新嘅導演嚟講咧，其實佢哋喺駕馭演員嘅能力咧，其實絕對唔低。咁爭在就話你要俾機會佢哋㗎。咁講開第二屆啦，咁第二屆嘅得獎者有邊兩位呢？今次呢兩套都係愛情片。大專組方面呢係有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院嘅譚慧晶執導嘅《以青春的名義愛你》。咁其實譚慧晶呢，其實呢佢曾經參加過先浪潮嘅《野犬與貓咪》，亦都攞過最佳創意獎㗎。咁亦都幫過陳木勝呢編劇過兩套電影，分別有《騷毒》同埋《危城清白》。咁大專組將會獲得嘅資金有325万蚊。 咁至於話至於話係呢個公開組方面咧，咁得獎者咧就會係一套叫做《戀之廣場》電影，導演係陳哲文，咁獲得嘅資金咧就550万。咁但係咧，其實大家唔好以為呢筆錢咧好似好細，因為呢個首屆劇情片比賽咧要求嘅就係政府完全融資，即係話你使曬啲錢咧，理論上你問政府攞 additional 嘅 funding 攞多啲錢應該好難。可能要自己即係死慳死得暗瓦底啃咗去。 OK， 咁即係你攞咗錢拍定係唔拍呢？呢個又係一個好吊鬼嘅問題啦，聽落去。因為電影超支呢係一個都好正常嘅事情㗎嘛。 係㗎，咁所以資金控制方面呢都好考佢哋功夫㗎。咁而且呢，不過最大一個好處就話都會有唔少嘅演員呢去支持呢方面嘅。咁希望呢可以呢方面呢可以幫補一下，即係等佢減收片酬嘅演出㗎。咁講到呢度呢，我哋第二節時間差唔多，返嚟第三節後巷電影院再同大家睇下有咩新聞同埋下個星期開畫嘅電影。 星期一至五早上9:40，瑞信認股證牛熊證提供瑞信開市錦囊。何启聪 Ivan 联同沈振营或罗尚佩与你作出开市部署。